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当前空气质量指数是21，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会前新闻发布会在今天举行，本市调整元旦春节两节期间疫情防控措施，十四五末本市力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500家。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会前新闻发布会在今天举行，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发布会采取了视频形式进行。市政协秘书长、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大会秘书处负责人严立强向媒体记者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筹备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议程和全部内容。 市政协秘书长、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严立强呢，是首先介绍了今年啊市政协的履职情况。今年呢是大事、要事、喜事最多的一年。市政协呢是立足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从国之大者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首都工作，紧紧的围绕事关首都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履职尽责。全年呢共组织各类履职活动达到了820多次，参与的委员达到2.7万人次。有效地发挥了协调关系、汇聚能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推动了政协事业取得了新进展。迄今来呢，市政协的工作亮点也是比较多的，比如扎实地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在委员中开展了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主题教育，举办庆祝建党百年活动20多项，组织委员呢积极参与两件大事的专项任务，服务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的筹备和参与冬奥会、冬残奥会等这个筹办的服务保障工作。围绕全力推动两区建设，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10项重点的协商议题进行了协商议政，对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等12项重点的提案，主席会议成员是领衔督办，围绕首都发展课题举办了专题研讨会，针对呢实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物业管理条例，落实中轴线申遗保护3年行动计划等开展了协商式的监督等等。那么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呢将于明年1月5号上午到9号召开，那么会期呢是4天半。目前的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会议议程呢主要有听取并审议呢政协常委会和提案工作报告，那么表彰2021年的年度的优秀提案，列席呢人代会听取呢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高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还有人事的选举事项。本次大会呢是安排了4次全体会，开幕会、大会发言、大会选举和闭幕会，1次呢界别的联组会，1场专题座谈会，1次专委会的工作会，还有小组讨论和记者会，那么1场呢我市委员的集体采访活动。那么界别联组会上呢是领导呢将就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全球领先创新高地与委员座谈，专题座谈会的主题则是把握发展大势，推动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记者会呢，届时委员们将会围绕着聚焦五子联动、建言资政，助推呢首都的高质量发展主题来回答媒体的关切。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下午召开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265场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元旦和春节期间本市的疫情防控措施。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发布会的主要内容。 岁末年初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进出京呢也将迎来高峰期。那么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对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呢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包括提倡市民群众就地过节，如果本市出现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区的人员呢非必要不出京，所在的街乡镇人员呢限制出京。对于高校学生、务工人员等具有较强出京需求的群体呢，要推行有组织购票、点对点的运送等方式，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安全便捷的出行。 进返京人员呢，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那么在14天内有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区县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京，严格控制在京举办全国性的会议、培训等活动。如果有来京人员参加的，主办单位呢要加强远端筛查，人员呢要实行闭环管理。另外就是要严控这个庙会、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大型活动，按照75%的限流呢，开放公园、景区、影剧院、网吧等场所，社区的棋牌室呢继续暂停开放，宗教活动场所呢要压减进香、祈福等活动，严防人员拥挤。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这个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的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对于进返京人员呢，要严格实行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远端查验。非绿码的旅客呢，要劝导他在境外车站下车。另外就是进京列车如果突发疫情或者发现这个高风险人员乘车，要就近就地呢做好应急处置。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市经信局今天在数字北京大厦召开的北京市关于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和北京市关于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对于双16条政策进行了解读。本市将加快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和高质量的发展，力争到14-15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500家，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5000家。为此，本市将会支持企业的积极申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及成果转化项目，对于项目设备的购置、房租和研发的投入等分档予以支持，第一年最高支持200万元，第二到第三年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东城龙潭街道投融资联盟成立仪式暨联盟首次例会今天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礼堂举行。龙潭街道投融资联盟将在龙潭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和指导下，充分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构架起投资机构和辖区企业的桥梁，有效地推进投资双方的交流和合作。根据了解，龙潭街道投融资联盟是北京市第一家街道级投融资平台，联盟成员单位包括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英大产业基金、腾讯医疗基金、华盖资本等金融机构。北京银行今天发布了专精特新企业专属信贷产品专精特新领航贷，通过分层次的条件准入，实现对于企业的精细化额度匹配，从授信额度、利率、成本等多个方面给予企业的支持，全力促进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注于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已经成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载体，北京银行将会努力为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服务链条上的助力者。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7.0，属于中度拥堵。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3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